Thank you. 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已故指挥大师多拉蒂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第六悲怆交响曲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稍后欢迎您继续欣赏。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古典音乐广播，有线调频98.6兆赫。 壮阔的史诗，激动人心的画卷，就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线调频98.6兆赫，交响空间，每天8点20点播出，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调频98.6兆赫的交响空间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为您播放钢琴家科瓦塞维奇演奏的格里格 A 小调钢琴协奏曲和舒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第1、第2乐章，由戴维斯指挥英国 BBC 交响乐团协奏。下面就请您连续欣赏。 Thank you. 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钢琴家科瓦塞维奇演奏的格里格 A 小调钢琴协奏曲和舒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第一、第二乐章，由戴维斯指挥英国 BBC 交响乐团协奏。下面欢迎你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的精彩节目。